这里是品杯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孙斐，我们下小时再会。 天空里那朵云，它要飘到哪里？晃呀晃，我的心一样没法安定。想去远方，想去流浪，说到梦郎眼光闪亮。想着青春怎么样，怎么样才好，能不能别浪费一分和一秒，快乐又苦恼。想着爱情怎么样，怎么样才好，是不是它永远都能够依靠，还是再悄悄。荡呀荡呀，心里荡着个秋千，花花世界又或飘着天。荡呀荡呀，心里荡着个秋千，想着可以摸到天。

深夜的闭目的眼睛，为何你明明那么近却又不靠近。刻骨的声音，它是自深有多少的心却还不清晰。一路不是路，至少我很安心，可是泪水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这片海未免也太多情，没尽到甜蜜。相信不能直到最后也低，说你在遇到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以外的梦是否都让你不曾想着？我就这不可信，怎也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伤心是所有悲伤的心却还不清醒，一定不是我，至少我很担心，可是泪水就连泪水也能不相信。爱哭的是你，昨天还为夜夜太多情，没记到甜蜜。这封信给我，直到最后也寄，说你在遇到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 是谁说的漂亮女生没大脑，只懂得暧昧和耍笑？你看你说话的表情多么的骄傲，难道不怕我 say sorry get out？ 是谁开始先出招？没什么大不了，见招拆招才重要，要爱就不要跑。爱情三十六计，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己掌握，要不起。爱情三十六计，要随时保持美丽，才能打扮不被判出局。目的是你和他的关系，有用不能顺序，故意装神秘。会让人突然不能呼吸，我需要一个人静一静，究竟什么该放弃？爱情三十六计，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己掌握，要攻击。爱情三十六计，要随时保持美丽，才

情说穿了，一人吃多的，一人吃甜。男人把可不必摆在我边，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总之那几年，你们两个没有缘。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相见映着你的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 不知道广深的你此时此刻是否就在守候电波呢？今天第二个小时和你一起伴随性聊到这个话题，说一说你做过最丢人的事儿是什么。你可以在微信里搜索一下孙伟加关注，就可以参与互动，一起来说说你做过最丢人的事儿是什么呢？ 我有花一朵种在我心中，含苞待放已悠悠，朝朝与暮暮我切切地等候，有心的人来入梦。一人花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我有花一朵，花香满枝头，谁来真心寻芳踪？花开不多时呀，看着只许着，女人如花花似梦。

今天来到这个话题呢，就是说一说你做过最丢人的一些事儿是什么。其实很多时候呢，我想每一个朋友都多多少少做过一些让人觉得难以启齿或者是很尴尬的一些事儿哈。有一些事情过去了之后呢，我们就把它放下，或者是当成一个玩笑笑一笑就过去了，千万不要放在心里，因为这样的话心会特别的累。还有呢，以后做事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一些，好不好？这里是品味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孙伟。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你说声再会喽，拜拜。 风到这里就思念，念住过客的思念，遇到了这里怎呈现，站着我们留恋人世间，你在身边就是缘，缘分写在三生石上面，爱有万分之一天，宁愿我就葬在这一点。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天天天天的我，深深看你的脸，生气的温柔，满天的温柔的脸。不懂那人情纠结了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相信那一天一步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彼此能有多痛不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得太浓。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天天天天的我，深深看你的脸，生气的温柔，满天的温柔的脸。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相信那一天一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彼此能有多痛不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你究竟有多痛不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 像的翅膀，翅膀是落在天上的叶子，天堂原来应该不是妄想，只是我早已经迷惘，当初怎么开始飞翔，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